国然，最初的梦想。这里是慢生活八九五和好月九五九共同来为您制作播出的房产风向标。今天是正月初十啊，要问候所有正在行车途中的朋友。那现在呢，我还是在海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窗外是中雨哈，很奇怪。那尽管呢是冬天哈，但是呢在海南这个四季如春的海岛呢，还是会有经常呢还是会下雨啊。那在今天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海南临高的流金岁月这个楼盘。那坐在我旁边的依旧还是来自流金岁月楼盘的叶经理，叶经理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冒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辛苦了。 没事，应该的。 对，海南呢，经常都是这样啊，尽管是冬天，还是会下雨的。 是的，这海南这个气候比较特殊。你看，昨天我们来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 对，但是今天 的时候是下雨， 而且雨还不小。 阴雨。 对，好，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哈，来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盘吧。因为昨天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呢没有收听到我们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咱们这个盘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楼盘。 好的。我们这个盘名字叫做流金岁月，是那个赵本山老师代言的。他在哪个位置呢？是在临高，临高县。临高是什么位置呢？临高在海南的西北部，它北是临琼州海峡，然后东边是和澄迈相连着，西边以儋州相接南，海花岛大家应该听说过。然后距离省会只有83公里，素有海口后花园之称，半个小时到达海口的生活圈了。目前从海口到达临高有三条主要的路线。其中第一条就是环岛高铁，30分钟可以到达海口。第二条是环岛高速，1个小时可以到达海口省会。还有其中还有比较一个美丽的景观，就是滨海大道沿海景观大道。这条景观的话也差不多要完工了。预计的话今年年底就可以完工了。 今年年底应该就可以开通了，这条叫做滨海景观大道。 对，这条 这条大道呢，目前是连接海口和儋州的一条沿着海岸线来修筑的一条景观大道。 是的，沿着这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13五”重点规划一个工程，它是在西海岸的话建条美丽的景观大道，从海口、澄迈、临高、儋州修了一个很漂亮过去。 对，是三条主要的交通方式哈，一个是环岛高铁，一个呢是环岛高速，还有一条呢就是沿着海岸线修筑的景观大道，都可以来到临高，很近啊，离海口就是接壤的，就海口再往西线就是下一站就是临高了，很近。 是的，是的，素有海口后人之称。 对，后花园，那就相当近了。而且呢，从美兰机场通过环岛高速走西线的高速到临高呢，大概就是60公里左右，那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临高。那如果是您开车到海口的话呢，同样也是有一段呢很长一段是高速，那到海口的话大概也就1个小时。那如果是您乘坐高铁从海口美兰机场高铁站啊，就是下了飞机以后呢直接到地下一层美兰高铁站，直接到临高呢4站哈，就是经过海口东、福山老城啊，就到临高了。那这个呢大概是需要耗时35分钟就可以到了。要在北京的话，35分钟的地铁其实很平常，估计也就是从国贸然后到公主坟可能差不多就这段，因为不太坐地铁。好，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海南临高的就是咱们这个流金岁月的这个楼盘。流金岁月呢，流呢是咱们琉璃瓦啊，就是琉璃盒的流，金呢是金色的金，流金岁月。那昨天呢我们介绍了我们的小户型，有很多朋友呢都给我们打来咨询电话，同时呢还有发微信来进行咨询的朋友很多。那我们集中的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在广播里边再次来跟大家来回复一下啊。那有朋友呢非常关心啊，就是咱们这流金岁月它的配套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完全走的是市政的配套，对吧？ 是的，主持人，因为市政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因为我们楼盘就在公园里面。 对，它就在市区， 市区就在市政大道，政府斜对面就是我们医院，斜对面也就是我们。 对，它离那个行政中心大概就是800米的距离。 800米的距离。 对，离咱们的医院就是临高医院。 对， 就是 500米。 对，临高医院还挺大的，应该是二甲吧，应该是。 对 对，二甲。 这个是它的配套。那它在小区里边的话呢，有游泳池，有温泉泳池，是温泉啊，就是咱们小区专属的温泉。 是的，游泳池啊，温泉泡池啊，像我们对面还有体育公园，体育公园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还有就是反正市政的这个应有的配套都在我们项目的周边，就是几百米就可以到达了，很方便。 对，其实呢它的配套呢就是完全按照临高的市政配套来走的。那因为市政中心呢就在旁边呢，同时呢咱们小区还是天然气入户的，管道燃气。 是的，天然气入户。最重要的是呢，整个临高的有一条江叫文澜江，是临高的母亲河，整个沿着这个江边拿这么大一块地，也是唯一有我们这个恒泰集团能拿到这么大地，所以说在小区里面出门口就可以钓鱼了 啊，就可以钓鱼了，真的是非常惬意的田园生活。这个叶经理呢跟大家解释的可能就是我再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临高呢有一条很大的河叫做文澜江啊，这名字很美哈。那咱们这小区呢就是在江边，就是沿着这个江，这江的话呢楼盘很少的，没有，基本没有楼盘，都是绿化带，都是景观带。但是咱们流金岁月呢就是沿着这条江的唯一的一个楼盘，一个住宅小区，所以呢非常的难得。而且呢文澜江呢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刚好拐了一道弯，所以呢咱们这个小区啊现在凸出来的一个像马蹄一样的，就是咱们北京来说的腰带水，所以呢这块呢景观是非常美的，而且风水宝地啊，很值得您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来入住。 是的，是绿化非常高， 绿化非常非常高，因为 土壤一直很高的。 对，因为它文澜江一个是有水嘛，二一个就是它沿江全部都是绿化带，都是景观带，所以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咱们临高很大的一个公园， 对，叫文澜文化公园，占地面积是2900亩，很大。这是我们小区，就是在这两个公园之间中间，是相当于就在公园里面的，家就在公园里。 对，就在公园里边的一个小区，非常漂亮，大家呢可以实地来看一下。同时的话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朋友圈里边呢发了一些图片，那如果大家呢希望来进一步了解，或者是看咱们的户型图，或者是咱们小区的实景图啊，您可以到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或是拨打咨询电话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呢是手机微信同号啊，这是咱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微信，也是我们的咨询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很好记啊，18417179191，18417179191就可以了。可以来咨询我们有关于楼盘的相关问题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咱们流金岁月的跃层，昨天介绍了小户型，四个小户型，就是44平米、52平米、56平米和71.55平米这四个小户型。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跃层。还有朋友呢会问到，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离海大概有多远？ 很好，就是到海边的话3.8公里、这个是天然浴场的大海，很适合游泳。 天然浴场，因为这个海呢就是临高角嘛，咱们都知道临高渡海作战的时候从临高登陆的，这是浅滩，就非常天然的一个很良好的游泳浴场。 是的，它的沙滩很细。 对，还有就是交通啊，刚才朋友呢问到交通，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三条主要的这个干线呢都可以到这个地方，从海口，从美兰机场，同时的话呢它也是环岛高速和环岛高铁的经过，所以呢您可以很方便的可以从咱们小区距离小区15分钟车程的这样的一个临高南高铁站往北的话呢就可以经过海口到琼海文昌这些地方，如果是往南的话呢您就可以经过儋州，经过东方到达三亚，然后最后还可以再转一圈回来，因为是环岛的嘛，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咱们临高南高铁站呢就在临高县城到高铁站的就是到临高南高铁站的中间，咱们就小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很方便啊，就是您下了高铁以后呢任何一班通往临高县城的公交车都可以直接经过咱们小区，对吧？ 是的是的，交通十分方便，小区门口都有公交车，你想去哪都坐公交车可以去，很方便的。 对，还有朋友呢问到了就是小区的车位的问题。 车位，我们的车位非常充足，我们有地上停车场跟地下。 对，地上停车场和地下都是可以的。 是的， 对， 为 因为我们这边车基本上都是外地人，所以说外地车牌也是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本地人很少，所以这个车辆都很充足，基本上达到那个1:1.5， 随便停。是咱们车位还是很充足的哈，大家有车的话不用担心，咱们地下地上都有车位，而且呢面向咱们业主目前来说是免费的。 目前都是免费的。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周六的话会有一个看房团，就是我们会组织895或者是959的听众呢从北京到咱们海南来看房，看房的过程当中呢咱们食宿是咱们开发商来负责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哈，可以到海南来转一下，那这个食宿都是咱们开发商来负责，那如果是您在海南置业购房的话呢，咱慢生活895呢还会给您送家电，所以呢昨天已经有很多很多听友报名了，那如果是大家在近期呢想要过来海南的话，不妨抓住这个机会，那很多朋友说还能不能往后安排，可以，我们在以后呢都会有这样的团会来到我们的海南来看房，但是呢因为这次来的朋友呢会比较的集中一点，所以的话有可能您心仪的那个楼盘或者是那间房有可能就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在广告之前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这是我们的慢生活895房产风向标的联系方式，是我们的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我们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你既然无心，我也该放手，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缘浅， 是再坚持过 庄心妍，以后的以后，这里是房产风向标，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海南临高的鎏金岁月楼盘啊，这个盘呢是在临高县非常优秀的一个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赶紧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盘的户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跃层，因为昨天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四个小户型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跃层。跃层呢也是咱们北京的很多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种房型。那我们来请叶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鎏金岁月的跃层房型。 哎，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的跃层的户型是挑高是5.4米。 5.4米。 5.4米。 非常高了。 还好吧。 这个5.4米的话意味着也就是可以隔成两层，那每层大概是2.7米。 是的，要我们当初的初衷都是这样的。这个5.4米的挑高话然后我们已经隔好了，只是说楼梯还没有做好，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他把这楼梯设置哪里都可以。然后我们的户型有什么呢？主要是有79到83的这个户型。 就是咱们的跃层的户型呢，大概是介乎在79到83平米左右。 对。 那如果是跃层嘛，因为是买一层送一层，那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总的面积大概就是在160左右了。 哦，没有，还有公摊嘛？ 还有公摊。对， 大概就是这都就是在130、140这样嘞。 130、140左右的这个使用面积。 对，是的。然后我们这个成交价格基本上在那个7000到8000这样。 在就是针对于咱们慢生活895的听友，咱们目前的这个房子的单价大概是7000到8000，那就是均价可能在7500。 对， 因为不同的楼层它可能这个价格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是的。朝向啊，景观啊，不同的话，这个价位会不一样嘛？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跃层的话，它是在几层，在几楼？ 目前的话，我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楼层的话，一般都是在10多层以上才有跃层，但是10多层，我们的层高都比较高嘛。根据现在10多层都有，像15、16都有。 15层和16楼的都有，咱们的这个跃层，一直到咱们顶层吗？ 没有，现在的话这个跃层也卖得比较好。 大概的话就是说根据客户需求后尽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有的话我们不留房源的，有多少拿出来卖。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您过来看，如果是您觉得合适相中的话，咱们这个户型的话您就直接就可以买，咱们这都是现房。 是的，叶城都是现房，因为现在大环境好，房子都比较好卖。 嗯，对，现在咱们这个流金岁月哈，很多朋友呢会说是期房啊或者是什么产权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今天介绍到的跃层全部都是现房，就当下就可以办房本，同时呢咱们这个呢都是大产权，就70年产权的这个商品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在节目里边的话就小产权咱们也不能说哈。嗯， 是的，我们都是大产权的房子，如果你现在买跃层的话，就是说只要你付完全款马上可以交房，把钥匙交给你，然后你是装修，然后你就是去进去住就行了。嗯，然后我们就帮你申报报你那个房产证就 OK 了。 对，然后咱们开发商给您把这个房本给办下来，就是当下您就是直接就可以入住的，就装修完直接就可以入住的。 只要你交完钱就把钥匙交给你，就可以自己装修了。 对，咱们装修呢是这样的哈，就很多朋友呢也非常关心这个装修的问题，因为咱们毕竟不是在海南长期待着嘛哈，咱们有工作，所以呢装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放心，这个装修呢是由咱们开发商来完成的。 是的，是现在的话，现在很多人买的话是有委托我们开发商，我们开发商就帮这个忙，如果不委托，或现在有很多的像项目周边都是很多装修公司，他们都自己上门来问你要不要装修啊，或者你委托我们开发商，我们开发商有自己的个装修也行，或者你说你不喜欢我们开发商装，你就自己跟他们谈好价格，你就自己装套了 OK 的。 对，是，那如果是大家呢有时间哈，好比说家里老人呢可以在这边来现场的盯着装修，那您可以选择自由来选择装修，那如果是您觉得时间可能不太充裕的话呢，您也可以委托咱们开发商来进行装修，那装修的费用的话呢在咱们流金岁月开发商这块的话也比较便宜哈，是大概从700起。 叶城的话这个装修的话这个不能按这个算，因为它是上下两层面积的。 对， 如果你按80， 它就还是得要按它实际的那个面积嘛。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不能按一层的面积。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就是说咱每平米的话大概也就是这个标准，就700到1500左右。 这个为叶城的话一般客人装的都比较贵的东西，一般可能的话根据客户的需求，一般买叶城的客人都喜欢装1000、1500的，2000的都不懂。 嗯，对，1500， 它跟小户型的不一样。 对对对，那就是说这个装修的话呢，您可以自己来选择标准，然后自己来装修，可以委托咱们开发商来给您装修。装修好了以后呢，您直接就是过来看房验房，然后您入住就可以了。 是的， 嗯，然后告诉大家啊，就是昨天呢会有朋友来问说啊，您这个暖气有没有？那告诉大家，咱们在这边的温度哈，常年都是20几度，根本不用暖气，那得把你给烤焦了得。 嗯，是的，就是你不用暖气，买个空调，买个冷暖空调都完全可以够够用。 其实暖风基本上也用不着，因为在西线呢温度是比较高的。 是的， 嗯， 所以你就担心的话你就说买个冷暖空调，那就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了嘛。 对，可以买个空调就行，暖气这是不用的，而且呢被褥也是不需要的，基本你想就20几度这个温度是相当的适宜的哈。还有呢就是这位朋友呢 Sky 说看房从哪儿出发，咱们在这个周末呢会有一个看房团来到海南，这是咱们慢生活895和行业959来组织听友过来的，那如果大家呢希望能够在元宵佳节的时候哈来海南晒晒太阳，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那大家呢可以从各地出发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从首都机场或是石家庄正定机场啊，或是天津滨海机场出发都是没有问题，只要您到美兰机场，到了海口美兰机场之后呢，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呢会到机场会进行接机，把您接上，直接呢给您带到咱们的临高。临高的话呢，当晚的话呢是入住到咱们临高流金岁月的体验房，就是相当于是入住到小区里边了啊。咱们在小区里边呢有几间装修还非常温馨惬意的体验房等待大家，大家可以入住到这边之后的话呢，我们等咱们的听友呢人都齐了以后呢，咱们可以来咨询一下听友的意见，想要到什么地方来进行游玩，或者是像旁边有像临高角啊，像火山口啊，这些地方都是相当美的，还有湿地公园，那我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电台呢会组织大家出去外面游玩，有些相关的活动。那周六的话呢，大家可以来看房来选房，或者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游都是可以的。周日的话呢，如果大家要回到北京的话，我们电台负责把大家送到机场。 那要特别说明的是哈，就是这次探访团呢，所有的食宿呢都是咱们的开发商啊，就是流金岁月来给大家提供的，所以呢大家呢在这边的食宿呢就不用担心了，大家呢可以把机票订好之后呢就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安排接机，同时呢给您安排房间，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报名一下哈，因为报名我们可以统计一下人数，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慢生活895房产风向标的联系方式来进行报名，我们的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呢是18417179191 18417179191 18417179191就可以了。好，北京时间17:2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正月初十一哈，刚才有一些口误，来纠正一下。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在风光旖旎的海南岛等待大家加入到我们现场看房的行列。我们也在这边诚挚的欢迎您。好，下面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不要忘记跟我们联系18417179191。18417179191，广告之后再见。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窗？ Hey Siri， 明天有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到，平日4小时只需38元，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预约电话0108928-22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com。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不已。 就在此刻开始。 北京时间17:35，感谢各位能够将频率继续停留在这里。这里是房产风向标，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灿烂》哈，但是呢，看一下窗外，现在海口呢没有灿烂的阳光，但是呢依然有温暖的温度。我要问候一下所有正在行驶在途中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高峰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快速平安的回到家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海南临高的流金岁月这个楼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流金岁月的叶经理。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户型呢是跃层，因为流金岁月呢不仅有小户型，昨天我们推荐的是44平米、52平米、56平米以及71.55平米的小户型，四种小户型。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是大概是在80平米左右的跃层。那跃层目前的均价呢大概是在7500左右，不含装修。很多朋友呢对装修都很关注啊，他说带装修吗？为什么不带呢？是因为很多朋友哈，他其实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呢会觉得这样的装修可能比较好，那有些朋友呢觉得那样的装修可能比较好。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标准还有喜好呢定出来之后呢，开发商或者是您可以找别的施工队来根据您的需要来进行装修。那目前装修的标准呢在咱们这边哈，刚才叶经理给大家介绍了，那就是大概是小户型的话呢可能700到1500不等哈。那大基本上哈，我看样板间的装修呢大概是在1000元左右以我的标准来看，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那如果是跃层的话可能会稍微的高档一些，但是基本上价格也就在这个区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咱们的跃层的户型，有问题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进行咨询，184-1717-9191，184-1717-9191。昨天咨询的听友很多哈，大家打电话可能不太好打进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增加了两位导播为大家服务。那但是呢现在4条线我看全部都是满线的，如果大家打不进来的话呢可以多打几遍，或者是我们的人员呢，我们的导播呢看到您的来电未接来电也会给您回拨过去的，不要着急不要紧张啊。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咱们的跃层户型。 好的，看我们的跃层户型的面积大概是79-83，但有个别也是有100平的户型都比较大，也比较好畅销。 对，因为大的话可能就正好，因为买这个跃层的话可能都是家里边可能就人口稍微会多一些的。 是的 啊，那正好100平又大一些。 100平的跃层这个没有多少套了，100平的跃层的话，它就是相当于非，它标准的话是三房两厅两卫啊，但是它完全可以改成5房，因为它送两个大露台的人，两个大露台不算面积的。 两个大露台是不算面积的。 对， 所以特别划算。 对，5房。对，所以那个我比较畅销。 对，就没有剩多少了，可能就几套了。 没有剩多少了。哎，对，其实70-83也比较畅销，因为跃层的户型，第一点它的优势在哪的呢？第一，它是南北通透户型；第二，它的景观非常好。景观好在哪里呢？高层后它可以看海，也可以看江，而且也可以看公园。 海江公园全 就是江景、海景、远景都可以由你选择。 对对 对, 对，所以、所以说这些的景观都非常好。我们的价位也不贵，7000到8000一平，它是上下两层，如果你算的话，一层的话才3000多。 对，相当于就1000的话，1层的话也就3000多。 对， 其实真的蛮划算的。像刚才您说到那个100平的那个就剩几套的那个跃层，那如果是能改造成5间房的话，那真的还是非常划算啊。那你想，因为它是 个。送两个露台，两个阳台， 两个阳台，两个露台，露台跟阳台是不一样的。露台多大呀？ 哦，露台的话有10多个平米吧。 10多个平米送两个，哇，真的很划算。这个那应该是爆款了。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咨询一下哈。咱们这个今天的刚才叶经理说了哈，就是有一款是100平米左右的一个跃层，那这个呢送两个露台，大概一个露台就要10几平，然后呢，所以这个的话呢，可以大概能隔成5房。那你想100平的话，算咱们的均价吧，7500，那就75万。那实际您得到的面积呢？就100多，将近200平，那就非常的大了，5个房间。 对，像那个100平的话，基本上的话，可能就带78万这样。 对，带78万左右。 对， 哦，真的，这就是最好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户型了，在这小区里边。 是，比较。真的很畅销， 真的很畅销，就剩几套了。那大家呢，如果是这个周末应该还会有吧，这个周末如果大家过来看房的话， 看吧，因为现在的市场行情这么好，都在抢哦。 对，也未必哈。看好，有缘分的话大家自然会得到的。那我们在这个周末呢会有看房团，大家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加微信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我们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跃层的话都是南北通透的户型。 是的。 那这个就非常好了，就是很通风，很享受阳光，就是你往前走可能就是远景，那往后走可能就是江景，或者是往前走是海景，往后走又是城景，那就是说它的景观也非常的棒。 高楼层可以看到海景，低楼层的话看不到海景。 对，低楼层可能会稍微困难一些，但是高楼层可以。 对， 毕竟咱们离海也不远嘛。 对，低楼层可以看江景。 对，低楼层可以看江，江呢是文澜江啊，也是非常美，很大的一条江，并不像咱们想的那小河沟，挺大的一条江。 是的，因为这条江是贯穿了整个临高嘛，临高的母亲河贯穿了整个临高。 对，就整个临高的母亲河，就是整个临高都会流，这条江呢就流经了整个临高县。 对， 很大的一条江，也很美。 是的。 还有朋友呢发来手机短信哈，就是说可不可以做按揭？那当然是可以的啦， 只要你符合正常国家的条件都可以做按揭。 对， 符合条件。 对，还有这位朋友呢说是现房，那当然咱们是现房，就所有的跃层的房型啊全部都是现房，就是您交就是付款以后，您直接就可以办理房本，装修以后直接就可以入住，是完全的现房。 是的。 对，好，那大家呢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现场已经开通了，会有4位导播在辛勤的为您服务，也要问候一下他们，辛苦了。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呢，请大家记好了，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所有来看房的朋友呢，咱们的流金岁月负责大家的食宿，然后呢我们慢生活895还有行业99我们负责接机，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家电啊，所有在海南安家的朋友呢我们都会给您送家电。好，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呢又是广告时间了，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咱们的流金岁月这款楼盘。 959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com。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佳莹潇洒走一回，这里是房产风向标正在直播，要问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生活895和行业99的听友，也要祝福大家哈，在路上能够少一些塞车，能够快点回到家。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临高的金色流星岁月这个盘哈。那刚才我们介绍了咱们的跃层的户型，大家有想要进行更进一步咨询的，或者是想看一下详细户型图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看一下朋友圈，或者是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哈。微信手机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我们来说一下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旅游哈。其实临高呢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玩的一个地方。 是的，临高的景点也非常多， 现在我就说随便说几个景点吧。 嗯， 第一个，其中第一个是高山岭，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去那里爬一下高山岭。 对，它有山。嗯， 对。第二个是临皋角，临皋角就是解放海南登陆的第一个地方， 嗯、 这个红色有红色根据地嘛。 对对对， 解放海南、嗯、那个它是个公园，也是里面是个公园，也是有些历史的纪念在里面、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牌坊公园，牌坊公园是政府斥资打造，这是一个人造的一个景点吧。 嗯， 87座牌坊，1.7公里的长。然后第四个的是那个瀑布，喜欢看那个水的巨人瀑布，这些都可以去看一下。 嗯嗯，还有瀑布呢， 还有瀑布，还有一些什么沙滩啊，金沙滩，那些海也有都非常多。 嗯， 港口也非常多，希望大家都来参观一下。 对，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些景观哈，那吃的话呢也非常的好吃，为什么呢？因为临皋有一道海南的名菜啊，四大名菜之一就是临皋的烤乳猪。 是的，烤乳猪。烤乳猪为什么他说他有名？烤乳猪的话，它本身一头猪话也就10斤左右 的猪。 对对，这条猪是那种比较小品种猪，就怎么养也养不大的。一般的话就是这种猪也比较好吃。 嗯、 第二个的话是空心菜，多闻的空心菜。这个空心菜就是以前就是那个招待那个尼克松总统特别从海南运过去的， 就招待尼克松。总统然后从海南特别运过去多闻的空心菜， 因为这种空心菜只能在海南的一种那种水里面才能长出来的，很嫩。 对，就这空心菜啊是在水里边长的，很嫩 啊、 多闻的空心菜，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大家在临皋点菜的时候要点哈，临皋烤乳猪还有多闻的空心菜。 好，最后一点就是海鲜。海鲜可能大家都比较吃腻，但是全国各地的海鲜都不一样、 嗯、 特别是临皋这边的话，沙虫是比较有名的。 沙虫 啊、沙虫一般海沙虫只是在海滩上它的生活，如果说海水有污染的话，沙虫是没有沙虫的、 嗯、 生存不下来的。 对，就沙虫的话呢，它对环境要求非常的高， 是的， 所以呢如果是一旦受到污染呢，这个沙虫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对、嗯、所以这边的海水很清澈。 对，我们说到沙虫哈，其实大家呢就是不用想是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大青虫样，其实不是，就是它还是看起来一条一条的，但是呢它已经把内脏已经掏干净了，就相当于是只有外面的那层皮，所以呢看起来不会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的，但是味道非常非常的甜美。 对，海鲜的话海鲜其实很多，但是沙虫有时候你想吃它必定能买得到，所以它还是选地方才能买得到， 稀缺啊。嗯，海南呢还有海鲜也是很有名的，像临皋呢有一个金牌港，还有新营港，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盛产海鲜的。 对，还有美沙港，反正港口都很多。一般早上的话，你那个11点半过去，那个渔民出海回来，或者说你下午我5点半过去，渔民出海回来，你去买的话都是新鲜的。 嗯，这个两个市场就海鲜市场离咱们楼盘大概有多远？ 哦，我刚才说的是港口，如果说是海鲜市场的话，离咱们楼盘的话，每天都10分钟，开车过去10分钟就到了， 就10分钟就能到了。 市场。 对，其实海南很多摩的哈、啊，还有临皋有风采车、嗯，风采车呢就是以往的那种三轮车，那您就可以打这个也行。 可能风采车说风采车，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如果看那个泰国电影就知道什么是那种风采车了。 对对对，在临皋也有。 是的。 嗯，而且临皋的女性啊是很勤劳的，特别特别勤劳。 是的，跟。其实临皋的生活大家可以想象跟泰国那种还是有点很相似的， 而且他的话哈、啊、特别像越南话， 因为他离越南很近啊，可以偷渡过去啊。 那也没有人会愿意过去的，那就是临皋的当地的语言哈、啊、跟越南话很近，而且呢就是说会有朋友问说临皋，像临皋那边的海啊，就海水的话呢是什么样的海水，就是说像咱们北戴河啊或者是烟台的那种海水，那种浑的呢，还是说跟三亚一样的是清澈的？ 哦，海南的海水基本上都是很清澈，跟黄海、东海它的海水都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南海的海水都比，就是南海这边的海水的话都比较干净的， 嗯，都比较清澈，就跟三亚的海水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 因为海南本身不大嘛，就这个岛周围的海水都是差不多的。 对，周围海水都差不多，特别是这边很靠近越南嘛，渔民经常来打鱼嘛，就是在中间打鱼、 嗯、 所以这边的海水都比较好，鱼很多。 对，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实地感受一下，因为旁边呢有一条江，大家呢可以在文澜江里面钓鱼，或者是可以到港口去吃海鲜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周五的看房团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呢周五的时候我们电台呢组织了一个听众的看房团，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到海南度一个元宵佳节，大家呢可以选择从各地出发，我们呢会在美兰机场来接机，只要您事先把您的航班号还有过来多少个人告诉我们，我们会过去接上您。这边的食宿呢都是由开发商来负责的。我们的报名热线还有咨询电话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在朋友圈里边也放了好多小区的一些实景的照片，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可以看到咱们介绍的这个楼盘的户型图，还有小区一些环境的实景照片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 Beyond 的冷雨夜，那今天呢有点点阴雨哈，但是在北京依然是晴空万里的，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吧。 买房专家，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8:00。 房天下， 业主委托房天下卖房，成交快，价格优。购房者委托房天下买房，佣金只收1.5%，1.5%。 买房卖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九九全。